各位，上次讲到在北方国高级军事会议上，军方两派代表各自发表了对形势不同的看法，大庭广众简短的说话已经一下演变成双方顶撞。立即令到啱先极其严肃的北方国军事会议大厅内，而家突然变成唔严肃。北方国最大官场内坐着一位最细官阶嘅马侯爷，佢嘅经历系听战火炮声甚多。今晚身临重地，商议突然间听闻嘅全为王爷佢哋为国家大事而直接争吵冲撞响声，虽则唔算系震耳，但触目会惊心。边个都明白里头呢啲小小变化，往往立即会使好多人粉身碎骨。同样呢度小小变化，可以使好多人升官发财。今日鸡立可群嘅自知，官场内凡事需要小心翼翼，个人嘅喘气声都要格外留神，不合时宜声音，即使未招来横祸，唔好听嘅说话滔滔，最惹人烦躁。 马校长啊， 你睇官场同样系战场，君不见前段时期，本人就差啲送上断头台，好彩我吉人有天相，屙尿会转风咋。忽然夹硬将有功无尽嘅六黑虫去顶罪替死，有罪武功嘅本人反而得到晋升，贵为都督兼大校长。两种战场是一样货色，成则为王，败则为臭变鬼，进入阴司都要做最衰的鬼。官场战场有相同之处，又有不相同之处。古人话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战场用明枪，官场用暗箭。呢样嘢啊，我马某人啊最识使用暗箭，神不知鬼不觉，最终系冇法子知道系死喺何人之手，系十分美妙嘅事情。本官从嚟作假远胜于做真，前人早有此说啦。说咩啊？两句话：官越大，真理越少。我马某人今夜大开眼界。有目共睹的现在，事情既然是大敌当前，最高层统治人物个个都叫出真正忧国忧民救国为重，不过往往只是为一句半句说话而会先要斗气斗嘴，见高低为重。最大官场里头带最小官帽的马侯爷就越想越远，忽然又听见有重要的人讲话了，我哋失去嘅军队数目咁庞大，今后点样补缺，真系攞命啊！之后就再冇下文啦。接住又见另一位大军官拎住电报起立答话：报告各位首长，我啱啱收到前线最新报告，今日系暂停战火嘅第七日，双方喺非军事区设临时谈判席，会上多次交锋之下，并开出条件。最后方日蒙提出十多万北方军可以个个有命回国，不过条件是将全部武器留低。手拎急电译文的大军官读完最新前线报告就坐低，一时间令到会议大厅十分宁静。等了一阵，又有一位大军官起立，面上难过的神情就更显露，说话虽长但冇见中心主要内容，只系知表现佢个人系一位日夜为国忧心嘅大军人。马侯爷个心又谂，哼，系一位多谋无断嘅家伙，有鬼用咩？哼，呢个嘢佢官大说话多多，只有一句话啱我心意啫，可以借用啊。佢话国难思良将，其实国难啊更加好。如果北方国冇半点军事危难，我哋呢度北方国大后方有住大多乜嘢谋生本事技能都冇嘅军政头目人士，岂非等于都要解甲归我？系饿饭嘅饿啊！ 我哋呢种人有国难先会得到重用，国内有危难先显出我哋有利用价值，危难越多就越会得到重用。军人嘛，这个从需要到重要有所不同，重要到最重要更是大不相同呢。而家因为前方打咗大败仗，中咗奸计，敌人好厉害，所以先有我马某突然做大都督兼大校长，在你度鸡肋可群。今晚话唔埋会有好机会，一有机会我立即出场表演。我马某人今日点解会变得突然大胆又果断呢？是福至心灵，定是大概是全靠我父母当年的造化，是无意又是有意先选择得当。父母二人总要在最佳的良辰吉日之时刻先合体交配，此有本官天之聪明机智的头脑，怎见得呢？君不见古文有云如下：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唔信？眼看言中走，背背先敬有钱人啊！马某人做啱咗啦，若问做啱咗乜嘢，话个秘密俾你知啦。近期有件事，我做得出色又果断，该算系嗰日喺电话度听到副总参谋长一句似唔重要嘅家常闲话，其实系最重要嘅大事。佢话佢夫人契女生日，本人一听就醒水啦，可大可小，大有内容。所以第日神不知鬼不觉之时，我就急住去府上送上大好锦条两条做贺礼。之后果然奇迹出现，好快就有重要人物向我道真语，讲出上层军内好多重大秘密，我想都未曾想过嘅事情。副总参谋长嘅亲口一一全部话晒俾我知，其中仲有关系到本人性命嘅大事。副总参谋长佢特别细声对我讲：阁下唔止逃过鬼门关，仲及时升官嘅大事，并非司令部有边个睇中你有咩才华而要留下性命，而专登要陆克松去替死，而系两大派系撑到行嘅原因，逼住用最下贱嘅赌钱方法去实行由边个去死。你阁下执翻条命，纯属意外中嘅运气取胜，冇边个慧眼识英雄啊！嗰咪我最想知道嘅秘密嚟噶嘛？啊！我好似发紧梦咁懵啊！而家一言提醒我呢个梦中人，死你啊！加个快咧，直头当我连猪狗都不如啊！亦唔怪得嘅。官越大真係越少。好啊好啊，我心中有数就係啦。 嗱，而家第一副总司令佢起立成唔耐烦样，开始讲短话：各位，本会要力求决议如何对敌。兄弟，我盼望初到此地开会嘅各路军首长，请你哋都发表个人见解。第一副总司令话音刚落，身材过头、官武两样都恩细嘅人，说时迟那时快，边举手边起立，快速向四方行传礼，同时报上姓名： 下官系博大军校代表马海，今夜有幸到此地面见北国最高层军首长，本人深受国恩，永世难忘。今日见强敌当前，下官主张：一，千祈唔可以俾敌人张志气；二，唔可以灭我北军威风。喺呢个世界上，想免除战争盼和平，要靠双方有真诚，谈判直上需激烈，切莫突然再增兵。呢番说话是对敌人讲的专用语句，对敌人哪可以使用真诚的？古来兵家老祖宗孙子早就讲过，兵不厌诈，现时在我军失利状况下更需要智勇。关于敌军将领方日蒙提出 要我军十几万人马，各国放低所有武器之后，人人就可以唔受损伤回到北国。咁样回国嘅军人，仲可以有面目见人咩？我哋切莫成全对方，向世人宣示自己仁义。东方君此话实在系欺人太甚，万万唔可以接受。军人系最有灵魂嘅，所有军人喺战场上唔可以杀死敌人，就宁可俾敌人杀死，决唔可以有轻易放低武器。如今之计，系需要我哋做军官嘅大好头，带头激励所有士卒军人，叫有本死作战嘅精神，又有麻木敌人嘅本事。 马侯爷讲到呢个紧要关头，突然提高啲把声，再放慢啲讲。 京品总司令部，事到今日，该点样做？下官各人只需要立即申请，直接进入敌人控制住嘅城市，火急揾到我哋嗰啲即将受消灭嘅十几万官兵人马，去作直接鼓励佢哋作战。 呢几句话最有份量，话未讲完，噼噼啪啪一阵掌声就响起。马侯爷连忙向四方行礼，再讲： 敬禀尊敬嘅总司令、副总司令，在座上司军首长。呢、这个时候，总司令部直接派人到前线激励军心，带头杀敌。下官个人盼望启程越快越好，可以听日启程就更加好。恳请批准。 哇！呢阵时嘅马侯爷两只耳仔啊，已经听到赞叹声啦！厉害啊，厉害啊，真系厉害啊！我哋估唔到文武相传嘅马校长如此精忠报国，佩服啊，真系佩服啦！今晚北国最大官场内，确实有多种赞叹叫绝啊！日子过得快，第四日一个未落雨嘅阴暗早晨，好多人同时睇见远处有一队军车突然飞快穿过好多城内大街，再向前跑，到咗离火车站冇几远嘅地方先至停低。带头嘅军车开咗门先，接住所有军车纷纷跟住开门。又见一位指挥官，佢急急落车之后，成咗两手叉腰，企住唔喐个威武神情样。呢度最大嘅军官陈副总参谋长，佢而家依然两手叉腰，企住神威凛凛。又见佢忽然轻轻喐下一只手指示意，呢、这个动作相当有用。手指摆动呢，可以使嗰队一眼观七嘅所有军人立即上前围住佢，个个都成咗十分听话嘅样。首先，两隻眼全神贯注，两耳绝唔会听闻其他，全心全意只知长官喺度训话。再睇真之下，先觉得呢队人马呢，全部系非同凡响之人，起码个个都系军官人物，只系等级唔一样咁啫。呢阵时，个个面对嗰位神态威严又自然，啱先双手叉腰，而家改成单手嘅陈副总参谋长。佢对众军官讲话，面带笑容： 今日有劳各位早晨流流嚟到呢度集中，皆因我哋今日嚟到呢度要做嘅任务系极其重要。我哋系直接代表总司令部喺呢度欢送一位最重要嘅客人到最重要嘅地方去做最重要、最紧急嘅事情。 讲到呢处，最大长官突然攞手指下远处， 你哋睇，重要客人佢嚟啦。 众军官听咗就变成同一方向眺望，果然见到远处有另一辆军车系向住自己呢边飞快而嚟嘅。呢阵时，上下全身戎装、威武嘅副总参谋长突然叫出口令嘅同时，做咗个简单快速军人佢哋先至明白嘅手势。军官队伍突然解散，快速再变成另一条特别的队形。军官队伍的长官再叫： 省玉汉次，省左转，前部走。 个个成咗 一、二、一、一、二、一。 之后突然又听见一声口令： 你走！ 咁快速， 令到所有军官十分整齐，个个变成不直嘅立正，做单手敬礼，一下变成最高层威风仪仗队啊！而家说时迟那时快，啱先远方风驰电掣飞快嘅军车，而家突然一声怪叫，紧急停住，啱好停喺众军官佢哋列好嘅阵营面前。车门开，车上走下三个人，都系军官模样，但其中一个身材恩细，系为首者领先向前行。细睇之下，此人属气色不佳，系半个垂头丧气样，眼前又见怪事。北方军总司令部派嚟由副总参谋长亲自带领住嘅一队军官，又听得自我介绍，作咗特别声明，系直接代表总司令部而来嘅军官人马。佢哋既然如此重要，个个认真，而家紧急边鼓掌边专向三人敬礼，唯恐不及咁上前迎接，目的系极力讨好对方。面对如此嘅高规格、受欢迎为首嘅马侯爷，未见得受宠若惊，未及时还礼，三个人好似平常检阅自己面前嘅三军一样。马侯爷最后先草草还礼之后，带住两名手下人唔回头望，急急进入呢度一带，总系有人声太多，叫声唔停，嘈杂得乱哄哄。马侯爷第三个军人好快消失喺嗰啲最常见嘅习惯左手拎、右手拉、膊头托、带住大小包、行李不等杂物、人头涌涌嘅旅客之中。阴暗嘅早晨过去啦，转眼又到咗黄昏之后，万家灯火时分。总司令部官邸内有人兴致勃勃咁谈话，忽然听见有中年妇女好奇咁笑住问： 夫君，今早远未天光就动身，匆匆外出嘅。 啊，夫人，你问得及时，我啱啱想话俾你听，你仲记唔记得上次到嚟贺礼送金条嘅人啦？ 记得，佢系博大军校都督兼校长，身材特别细小，为人甚精灵嘅。 副总参谋长就急笑答啦。 对对对，就系佢。唉，说来话长啊， 本来高兴嘅副总参忽然变成好感慨咁话： 此人确实系好聪明，乜嘢事情都会及时懂得变通，打蛇随棍上之时，乘机要咬死人，不失系当今乱世之中一名佼佼者。只可惜百物一疏，变成自寻烦恼，还埋系灾难来临啊！ 夫人闻讯就突然紧张，瞪大眼急问啦： 吓，此人做事一百次都勿实，一次疏忽都会如此严重咩？ 会啊！古人早有告诫成两句话，系咁样讲嘅。一言轻邦，一言丧邦，最美好最可怕只有一线之差。 马校长，他究竟做错咩啫？我哋可唔可以帮下佢啊？ 我哋确实冇咁嘅能力啊。 夫君，我依然唔明白马校长佢做错咩事啫。 副总参谋长就哀叹话： 唉，只因佢嗰晚初到贵地，有幸喺国会里头众多大人物面前表演，系求之不得嘅好机会。但最终皆因多讲咗几句不合时宜，变成咗蚕虫师爷，做出自己围困自己嘅事，偏偏将好事变成咗坏事。嗰晚马校长原话系前线战事失利，眼看难保之际，我哋做军官嘅人应该立即飞快跑到前线去，鼓动所有军人，又与所有军人士兵共存亡。 马校长抛出呢个主意，其实我哋当官嘅呢种说话只可以真讲，但系万万唔可以真做噶。嗱，原来马海俾人攞咗嚟做替死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